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啊，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在本周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接着聊聊和日常急救相关的一些知识，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国际设计周的相关消息。22号，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系列活动之一，2021台湖舞美国际论坛公布了今年的活动安排。9月28号，2021台湖舞美国际论坛将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正式开幕，为期2天的时间，继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论坛的主会场呢，就设在国家大剧院的台湖剧场，分会场代表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参会。那么这届论坛以数字化与舞台艺术为主题，200多名国内外的专家、设计师、学者将现场参与交流讨论。此外呢，在今年第4届中国舞台美术展上首次亮相的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数字平台，也将在论坛期间正式上线。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京剧艺术节的相关消息。第9届中国京剧艺术节21号在国家大剧院开幕了。中国京剧艺术节是我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京剧艺术盛会，创办于1995年。那么这届艺术节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开幕演出是由北京交响乐团、北京京剧院联合演出的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那么这届京剧节的入选剧目当中啊，包括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整理改编传统戏，采取线上演播和线下演出相结合的方式，所有的参演剧目将进行线上演播，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文艺中国快手号上进行发布。这也是京剧艺术节首次以线上演播的形式向全国观众全面展示艺术节的内容。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音乐方面的消息。国内乐坛知名歌手白雪和跨界先锋音乐人袁艺联手组建的东方神话组合带来了欢乐武侠风的新曲《人在江湖飘》。初入江湖的少侠下山闯荡江湖，无畏艰险，勇往直前，也映射了在当今社会披荆斩棘路上永不言弃的秘诀。同时呢，一位江湖前辈的劝诫，一段陪伴，为江湖之行增添了一段特殊的回忆，一抹深刻的印记。歌曲开头处的京剧花脸不仅奠定了歌曲的古风基调，同时也把听者引入另一个世界。随之而来的唢呐、古筝、琵琶、京胡和时尚的电子音乐互相交织，更让听者有着跨越时空、漫步江湖的身临其境之感。一起来江湖走一遭，感受江湖豪情、江湖险阻、江湖中的儿女情长，一起洒脱地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日报和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要送您一首歌，它就来自东方神话组合《人在江湖飘》。过后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稍后见。 少一。 英勇尽折腰，风华年少峨眉天骄，宝剑出鞘舞刀三刀，行走天下尘烟飘，超世间的纷扰， 天下江湖飘， 下山走一道，人知桃花笑，醉酒美人笑， 人在江湖飘，红尘入怀抱，名利皆不饶，江湖人笑。 山走一遭， 人知桃花笑， 醉酒美人笑， 人 在江湖飘， 红尘入怀抱， 命运皆毒药， 江湖人逍遥， 人在江湖飘，下山走一遭， 人知桃花笑， 醉酒美人笑， 人在江湖飘， 红尘入怀抱， 命运皆毒药， 江湖人逍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那么在今天的活力会客厅环节呢，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急救常识。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应急救援员教官考评员何新老师。欢迎您，何老师。 大家下午好。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和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下如何进行科学的心肺复苏啊，包括如何利用海姆立克来挽救大家的生命哈。当然我们说进行任何急救操作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简单的判断，也就是咱吃药还讲究一个适应症呢，是不是？ 对。 我们在进行急救的时候也要看看是不是这位朋友被施救者适合我们所进行的这个急救的操作的。你比如说我还记得上期节目当中何老师说到了我们在进行心肺复苏工作的时候，首先要判断两点，我们轻拍他的双肩，看他是不是有反应，同时我们要观察他的呼吸，看看他的胸部是不是有起伏，满足这两点条件之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是不是要心肺复苏。 对， 你再包括吃鱼的这个事儿，鱼刺儿卡在喉咙里，海姆立克没用啊，赶紧打急救电话去医院处理啊，或者打车赶紧开车去医院。当然呢，在上期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提到了，其实生活当中很多风险啊，它往往来自于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那就是家里。 没错没错。 哎，要说何老师从业这么长时间，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您看到的一些案例，就一些危险它是发生在家里的，能不能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的。这个其实我家里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有。 对，因为就是我家里以前有一位就是老人嘛，年龄稍微大一点了，然后呢这个有一天睡觉嘛，他中午休息，老人都习惯中午休息一会儿，起来以后呢他就发现自己一侧就脸呀、有一点麻。然后当时呢觉得可能是睡觉压的，结果呢缓了一会儿发现还是不好，那就想是不是自己这个高血压还是什么问题，又吃了这个降压的药还是不管用，这时候发现自己手臂和这个腿也都开始有点麻， 就身体的一侧渐渐开始失去知觉是吗？ 对，它就像平时压麻的那种感觉。 感觉里面在跳动的那种麻的感觉。 对。然后呢后来就找到我嘛，就问我说，哎，说这个怎么回事，是不是是高血压还是什么问题。我说您这个睡觉有多长时间？他说也就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起来了。我说那有没有什么别的症状？他说没有，他说就是一侧的脸和手有点抬不起来，然后脸有点麻。我说那您这个赶快去医院。 那您判断是出现什么情况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猝中的一个状况。 脑猝中是吗？ 对，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说中风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的阻塞，或者是脑血管出血，就是它会有这个症状。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侧的肢体麻木无力，这个是特别典型的。另外呢还有像 一侧的这个面部，就是这个嘴角不能向上翘， 嗯， 比如说你笑不出来， 嗯， 然后还有言语不清，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症状。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其实首先说我们就得在尽量在3个小时之内赶到医院。就是3个小时之内，如果说是这个脑梗的话，那么3个小时溶栓还是希望会比较大，就是它愈后会比较好，而且最好是有其他人陪你去医院，就尽量不要自己开车去啊，因为它有可能会有一些继发性的变化，就如果这个人开车在路上，那这个比较严重的话也很麻烦，所以说建议大家提前了解一下，就是自己家附近什么地方有这个我们叫卒中中心， 嗯， 就医院里面卒中中心，就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有很多医院它会挂着牌子写着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到急诊，就您就别在那儿排队等着了，直接去卒中中心，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嗯，这是何老师对大家进行的一个提醒哈。这就让我联想到了之前我忘记是看什么样的书，好像看到了有一个 FAST， 就是 FAST 原则。F 是什么 face， 对，脸， 然后 A 是 arm 手臂，对，就是手臂不能抬起， 然后脸呢也是没有办法，这个 S 是 speak， 就是语言， 哦， speak 语言， 语言能力丧失了。 那 face 呢，就是脸这一部分我们怎么判断？ 面部就是一侧低垂， 嗯，一侧低垂， 对， 就是 F A S 都有了。 speak 失去了言语能力， 对。 那么 T 就 time， 就是 要时间，就是生命， 抓紧时间。 嗯，这是判断什么样症状的一个原则呢？是 卒中， 卒中就是说的咱 说的就是这事儿。 哎，看来多看急救常识它真的是有用啊，朋友们啊，我这是属于现身说法，也许你是无意识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原则，不一定它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对， 无论是自救也好，还是帮助其他的朋友也好，掌握必要的急救知识非常关键。 对对对， 嗯， 这个美哲很厉害啊，这个， 调动了脑海当中沉睡的一些记忆。 对， 那下面的时间咱再来说说，是不是在家里有一些小的意外状况是我们自己可以处理的， 嗯， 经常会发生的一些意外有什么？ 嗯， 来何老师跟我们说几个呗。 家里比较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烫伤。 烫伤， 对， 嗯， 这个是太常见了。 如果万一发生了这种烫伤或者烧伤更严重一点的情况，咱怎么做？ 比较其实烧这个烫烧伤啊，它比较轻微的，就是最轻微的这种情况，其实可能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就是你去海边晒太阳，结果晒伤自己了。 嗯， 这个就是最最最轻微的。 这也算烫伤？ 这个对， 这不算晒伤吗？ 对，晒伤其实它就是烧伤的，就最轻微的这个表现。 嗯。 就是皮肤有红，然后，嗯，轻微的这个疼痛啊，或者是刺痒，对， 嗯， 这种都是最轻微的烫烧伤。那么这种情况呢，通常来讲我们就用水去冲就可以了，然后包括咱们在家里面，比如说特别烫的这个碗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热的这个水烫到了，其实成年人很多就是烫伤的机会相对来说啊要少一点，儿童这个是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之前经历过一件事儿，就是在咖啡厅，小朋友在跑，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咖啡厅，结果 没看住， 对，这个小朋友在咖啡厅里跑，结果旁边呢有一位男士端了一杯热的咖啡就撞到这个男士了，结果这个咖啡就洒到小朋友的这个头上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咖啡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小朋友的皮肤确实也娇嫩， 而且他个子比较矮，就是这个是从头浇下来的。 哎呀， 对，然后所以这， 嗯， 我看到之后呢，小朋友就哭嘛，就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嗯， 然后我就带他去咖啡厅里面都是有那个工作区的嘛， 嗯， 然后他有常温的这个水，然后用水去给他冲就可以了。对，像这种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个烧伤或者烫伤，其实当时烫伤只是你能看到的，它更多的是这个热量持续深入皮肤，它会持续给人带来伤害，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你如果在第一时间去给它冲水， 这个选择就是你唯一而且做的正确的一个事情。 大量清水冲洗，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的反应哈。 对， 你包括有时候烫伤比较严重，你会发现我一关水龙头，哎，我就不行，我就又开始疼，我只要一浇着水我就没事儿。这个时候不要停，我们要一直冲。 对对对，你基本上冲个15到20分钟， 嗯， 就差不多。对，而且用水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就用常温的水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要用凉水吧， 最好不要用冰水 哦， 因为第一不要用特别冷的水，第二呢就是不要去用冰敷， 嗯， 因为它反而会对皮肤带来伤害， 嗯， 对，所以你只要用常温的就自来水去冲就可以了， 就别刺激它， 对对对，冲15到20分钟。然后这个如果说烫伤比较严重，就是大家也可能会见到过，就是会起水泡，起这个水泡呢，通常来讲我们是不建议你自己把它挑破的，因为这个水泡这个皮肤呢，它其实是一个功能已经损失了的这么一个皮肤，就对你可能起不到太多保护作用，那么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水泡还是要去医院处理一下。 嗯，自己调水泡是不是会有一些皮肤感染的风险哈？ 对，因为你调水泡用的这个器材 消不消毒干净是个问题， 对对对，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嗯， 就是它本身上面就不是无菌的， 嗯， 然后呢你把它弄破了也不能去做这个消毒，也没办法去保证无菌的这个覆盖， 嗯， 所以这块皮肤，因为皮肤是我们人的这个天然屏障嘛， 嗯， 就如果这个屏障出问题了，那可能会带来大量的这个感染， 嗯， 所以这一块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我们在恢复期需要把这个患处给盖住吗？比如我找一块纱布，我找个创口贴，我给它盖住好，还是我让它晾着，它会恢复更快？ 就是烫伤面积比较大的1%吧，就是1%的概念呢，大概就是你把手伸出来， 嗯， 你的手掌面积大概是0.8%， 嗯， 然后你把你手指都算上，差不多就是1%。 这是我们身体皮肤面积的1%。 对， 哦， 如果说这个面积其实就已经就 挺大的了， 对，这个面积就很大了，嗯。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烫伤面积比较小，然后当然这个1度的这个烧伤，就是像晒伤这个不算啊， 嗯， 这个不算面积，就我说的是2度以上的，就有水泡了，就这种算面积，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说面积比较小，就一个很小那黄豆那么大这个烫伤，那你也不太需要去医院，你只要慢慢让它吸收就可以了。然后你刚才说那个问题呢，要不要去覆盖， 嗯， 我个人是这么建议，就如果说它没有出血，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尽量保持干燥，就不要去覆盖它， 嗯， 因为你覆盖的时间长它反而容易滋生细菌。 嗯，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破损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让它暴露在空气当中是没有问题的哈。 对， 对对。 包括这儿就又得提到一些什么老的偏方什么的，抹个牙膏行不行？你包括有一些地区，那个之前看过一新闻，说那个奶奶疼孙子，孙子烫伤了，抹点泥我往上抹一抹， 土办法什么抹香油啊，抹酱油啊，我还听过抹芥末的， 哟呵， 对， 这是以毒攻毒法，这更不靠谱啊。 对对对，这个肯定不行，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你在烫伤的区域除了清水什么都不要用， 嗯， 什么都不要抹，如果说面积比较大，烫伤比较严重，那就去医院就好了， 嗯， 自己不要随便去找一些土办法，那用土用泥这个更不行， 嗯，会有这个感染我们创口的一个风险，很大的风险。当然如果说啊这个烫伤烧伤比较严重，大家还是要去医院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您只是被烫不想烫了一下，皮肤有点发红，那我们就按照何老师说的，我们用清水大量冲洗，然后我们观察一下，让我们的这个皮肤进行一个自然的屏障的修复就可以了哈。大家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判断。当然晒伤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要晒伤的处理的话，我们也是比如说要抹一些我看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芦荟胶之类的，会有一些敷料可以去处理吗？ 是这样的，它如果说是晒伤去海边晒伤了， 嗯， 那么这种呢其实我个人也是建议，就是你用清水去持续冲洗， 嗯， 然后呢关于这个芦荟啊这些有没有作用，其实我不敢说， 不好说， 对， 嗯， 因为它是没有一个临床的依据，就这个咱们不好说， 嗯， 但是它因人而异，它有的人不过敏， 嗯， 它可以用啊、如果说你自己觉得我 涂上之后清清凉凉的、您觉得心理上能够缓解一下那种晒伤的疼痛， 对对对， 也未尝不可、啊、 对对对， 但大家自己可以做一下皮试，比如您在耳朵后面手腕的地方做一下， 看 会不会过敏，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没错没错、 包括大家经常会换护肤品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要做一个敏感性的测试，买一个新产品不要贸然的大面积涂抹、啊、 对对对， 而且、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越白的朋友他往往晒伤他越严重， 对，他 就晒得就是通红啊 就我就没有这困扰了就 您这个肤色其实非常的健康是吧， 就是去高海拔地区、啊、也基本上不用防晒、但是还是建议大家 必要的防晒措施 还是要做的、 嗯、 对，还是要做的，因为晒伤它本身对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伤害的、所以、必要的防晒，必要的这个物理防护， 嗯， 比如说女生打伞啊， 戴个帽子， 穿 个冰袖， 哎，穿个冰袖、穿个这个皮肤衣啊，都是可以的。 然后化学防晒的话，就是我抹点防晒霜， 对对对对对 啊，各种防晒系数的也都有，这个是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好，说完了这个晒伤、烧烫伤，咱们再来说一个，我觉得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食物中毒。当然呢，大部分的食物中毒，它症状比较轻微的话，我觉得表现可能也就是您有点头晕、恶心，或者出现腹泻的这种症状。还有一种食物中毒，我觉得就非常的这个反应激烈哈。这个我觉得让何老师也来跟我们说说吧。如果发生吃完东西之后，哎呦，我不舒服了，我们要不要进行自己的处置，还是赶紧去医院？ 就是其实刚才你说这个食物中毒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有些咱们老百姓经常有吃这个隔夜的食物的这种习惯，不舍得扔，然后尤其是老年人，对，他怕浪费，然后就其实食物放到冰箱里面4个小时以后，它慢慢就开始变质了，就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吃。 那人家说，我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再热热，我微波炉里加热一下，我把菌杀一杀，这样是 其实你也不是绝对不行，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吃这种就是剩饭剩菜，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基本上做饭都是做的比较合适。然后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腹泻，或者说轻微的这种腹泻的话，自己可以用一些这个止腹泻的一些 OTC 的这个药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家庭里面比如说这个春天吃秋天吃这个扁豆没有做熟，这个是可能会出现食物中毒的。 那很多朋友喜欢吃扁豆焖面，它就有这个风险啊。 对，它扁豆炒的比较愣，就它就会 生一点， 对，它会有毒素。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建议第一，这个医院肯定是必须要去，另外呢就是你吃的食物的这个样本，对，要留一些。其实刚才说这个食物中毒的时候，我记得上一期你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疫情期间大家家里面都用到一些消毒用品，那么也是有这个中毒的风险的。 对 对，这个呢其实比如说去年就有这么几个案例，大连之前有一个小朋友4-5岁的样子，家里人呢把这个84消毒液灌到了这个雪碧的瓶子里， 就饮料瓶里， 对，然后呢小朋友就不知道，趁家长不在家，就想偷喝一点饮料， 结果没想到喝的是消毒剂， 对，结果把这个消毒液喝了，然后幸亏呢是发现的比较及时，然后送医处置的也比较及时，这个其实我们就说到家里面用这些消毒剂不要去用饮料的这个瓶子去装，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家中有小朋友啊， 对， 就千万不要用各种食品罐儿、饮料瓶去装那些有毒有害的化学试剂，这非常非常危险。 对对对，首先说家里就没必要存储大量的这个消毒液， 现在大家买这个防护物资都比较好买了，其实确实没必要囤啊。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知道有人家里囤个什么10公斤这个酒精，对，这个确实没有必要啊。这个 而且酒精一挥发确实也有安全隐患哈。 对对对，这个还是有一定，包括84啊、酒精啊这些，就是含氯的消毒液啊，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对人都是有一定伤害的。然后像日常呢， 包括咱们用这个消毒液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带做好防护， 嗯， 要戴一个橡胶或者非乳胶的这个手套， 嗯， 再去，因为你接触这个原液或者是在加水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旦呢说溅到皮肤上面，就需要用大量的水去冲洗。 这就说到我们刚才烧烫上的那个处理方式了， 对，其实是一样的方法。嗯，如果说溅到眼睛里面，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 嗯， 那冲洗的时候一定注意，就是受伤那一只眼睛朝在下面， 怕那个带有化学试剂的水顺着那个伤眼流向我们的好眼，这就更麻烦。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有时候一着急哈，就光记着哎冲水，就会忽略这些细节。何老师提醒的非常到位，保持一下冷静哈，按照科学的步骤，赶紧进行一个处置处理。嗯， 对，所以这个日常的急救技能的学习就很重要了。 下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可能老年朋友会发生的多一些哈，你看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自己在家住，可能子女呢平常上班忙，没有办法24小时陪在老人身边。 对， 你说老人在家，比如说我要去洗手间，我方便一下，或者我洗个澡，那个洗手间其实它往往是比较湿滑的地方。 对， 如果您家的适老化的措施那些设施改造不到位，它就有可能发生摔伤摔倒的风险。 没错没错， 就会很多老年人他身体条件不太好，可能一摔他就起都起不来。 没错， 更没法说我拿一手机我跟家里人联系吧，没办法。 对， 也会出现类似骨折骨裂这样的情况。 对， 针对这样一类情况，何老师您这边会有一些解决的办法，或者我们预防的措施，防患于未然，也可以跟大家提个醒，是吧？ 这个确实是啊，就美哲说的这个问题提的也很专业，因为通常来讲，就是在家庭的伤害里面，统计比例最高的就是摔伤和骨折。 嗯， 这个是排在第一名的。 嗯， 那么这块呢，其实首先说就是大家，从预防上要做好，就是说你洗手间和厨房的地面的防滑，这个是一定要做好的。另外呢，就是老人在家里面选择的鞋或者是拖鞋，就是也尽量去选这个防滑 底 好一点的。 嗯， 对，在浴室里面跌倒是非常常见的。 嗯， 对，所以呢，像这个老年人家里面，我建议地上不要放太多东西。 嗯，杂物尽量少。 对，杂物要少一点。另外呢，就是在马桶和这个淋浴的旁边，就最好老年人还是用淋浴会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因为你用那个浴盆的话，进出都可能会摔， 有滑倒的风险。 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马桶和淋浴旁边最好装一个这个扶手，就老年人的这个 防滑扶手。 对， 嗯， 如果他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需要坐下或者蹲的时候都可以用一下。如果有条件的浴室够大，也可以放个就是防滑一点的椅子， 小凳啊。 对，放个椅子。 嗯， 他洗澡的时候呀，也可以坐到椅子上，这样就会方便一点。另外呢，就是其实老年人就摔倒之后啊，很多时候家里面有人，他特别着急，他就会赶紧想过去把他扶起来。 嗯， 就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禁忌。 你看，人之常情，老人摔倒了赶 紧 扶一下，这也可能会出问题。 对对对，这个其实它是这样的，它摔倒之后，它有可能会出现轻微的扭伤，这个是情况最轻的。然后这个稍微严重一点，它可能会出现骨裂，那么再严重就是骨折。那么这个呢，如果说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轻微的扭伤。扭伤的话呢，处置起来就比较简单。我们建议在扭伤的第一时间用这个毛巾裹冰敷个20分钟就差不多，然后这个把患肢抬高一点， 嗯， 就是睡觉的时候把脚垫起来。但是这个一定得是确定它不太严重， 轻微的， 哎，比较轻微的扭一下。这个可以。但是如果说比较也肿得特别厉害，然后行动也受影响了，那您也别在家自己治了，就赶快去医院拍个片子，这样比较放心。 嗯 啊，然后呢，这个摔倒之后，很多时候家里人就刚才咱们也说了，着急过去把老人扶起来，说看见老人倒了，那我得赶紧扶起来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就是他有可能，比如说盆骨或者是脊柱，他只是有一个 轻微的这个骨裂， 嗯， 或者是有一个错位，你不扶他，你这个时候叫120过来，他自己站不起来， 嗯， 那你叫120过来，这个上急救车， 比如我们有担架之类的，嗯， 对对对对对，其实严格来讲呢，像这种就是就是怀疑颈椎或者脊柱损伤的，那么我们需要去用标准的这个脊柱板， 嗯， 要把它先固定到脊柱板上，然后再上担架。那么如果说有些时候可能楼道里面比较窄，它没有这个条件，那么有急救车上担架也好过你把它扶起来。 嗯， 因为之前有过很多很多这种案例，就是说老人摔了，然后着急把老人抱起来了。他本来就只是一个骨裂，然后又用自己私家车去送到医院，反而会对他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嗯， 这个可能会更严重。 是，这个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家属们要注意哈，如果家中出现老人或者亲属摔倒的情况，咱要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摔的其实挺严重的，还不如赶紧打电话让专业的急救医生护士来进行处理， 对对对， 比较靠谱一些。 对对对， 那这个能自己做判断吗？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扶一下是没有关系的？ 我建议这样啊，如果说老人摔倒了，因为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街上老奶奶摔倒了，摔倒之后呢，你别着急去伸手扶。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这个老人摔倒了，咱得伸手 扶 一把。 对， 嗯， 这个就不是扶不扶的问题，而是怎么扶的问题， 嗯， 对吧？你可以先问他一下，就您头疼不疼？哎，脖子疼不疼？后背、胯骨还有这个腿疼不疼？他如果说都不太疼， 嗯， 你可以看一下他四肢的这个运动能力。一般呢，比如说你让他去用力去握你的手， 嗯， 啊，你看他如果两个手力量都很好，没问题， 嗯。 那么脚呢，你也可以把手放在他脚上，你说踩我手试一下， 蹬一下， 哎，蹬一下，他说都没问题。你问他你能不能自己试着站起来， 嗯， 他如果自己能站起来，那这个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嗯。 但如果他稍微一动，他就说哎不行不行，我疼， 嗯， 那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可以判断，你就不要去搀扶他了。 嗯，有时候可能只是老人这个腿脚不太灵便，但是他还是可以做自主站立的动作，这时候我们给他一个助力，但是千万不要说我们使劲拽起来，他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处置方式啊。 对，这个都不行，就是你不要去勉强他让他站起来。 嗯，有的时候呢，不做不是因为我们冷漠，而是我们要掌握一个科学的施救办法哈。 对对对， 嗯，还不如这个时候咱赶紧打一个电话，让专业人士来处置。 对， 嗯， 这个时候你说我能不能做点什么呢？ 嗯， 如果说地面比较凉，那你可以拿一些这个被子，给他做个保温，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嗯，说了很多啊，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是围绕着家里面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意外情况，我们该怎么判断，怎么处理呢？我们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让何老师再给我们做一个补充吧。就是在我们平常待的最长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家中还有可能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风险的隐患，我们如何进行规避？ 好，特别常见的还有就是出血、做饭啊，或者是使用一些工具，就可能会划伤啊， 嗯， 或者是 割伤啊， 割伤， 嗯， 对，出血。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就是比较小的伤口，我们建议你就可以用水冲一冲， 嗯， 然后这个它过一会儿它就不出血，这是最小的伤口啊，不出血了。那么如果说出血量比较大，这个伤口比较深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用，就是我们叫加压包扎止血法，哪儿出血你就摁住哪儿， 嗯， 那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拿手摁住就行了， 嗯， 如果旁边有个毛巾或者是衣服都可以用这个去摁住， 纸巾什么的给它摁住， 嗯， 行吗？或者拿一纱布， 纱布可以， 嗯， 但是纸巾不行， 嗯， 因为纸巾的这种材质， 嗯， 它遇到液体它会溶解，嗯，你如果真的要去医院的话，到医院做这个清创就比较费劲儿， 嗯， 对，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可以用干净的布料去做按压。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创口又比较大，但是伤口又比较脏，那我怎么办？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先止血， 嗯， 就是你先保证先 摁住它， 对， 嗯， 出血先控制住，然后呢，你等它不出血了，你可以看一下自己能不能做这个清创。那么你也要去跟伤者沟通，就是你要告诉他摁着可能会有点疼，对， 嗯， 但是你得忍住， 不去做这个按压的话，它持续出血是比较危险的。 这是说的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回到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小的划伤割伤之类的、我们简单的冲洗然后进行一个止血的处理、那后续还要进行怎么样的科学包扎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这一块呢需要提醒，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需要注意、就是创口贴，就是很多人啊喜欢用这个创口贴，但是创口贴呢它一般是你有一个伤口，然后这个位置正好影响我现在要工作，临时贴一下这个没关系，但是你要记得工作完你要把这个创口贴拿掉，因为它里面还是会容易滋生细菌，小朋友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这个创口贴绑得太紧，就它贴上它老掉，然后呢这个家长呢就说那我拿个皮筋把它这个创口贴勒起来 、 对，结果就造成了这个小指血液循环不好，最终可能会导致这个肌肉坏死。 哎呀， 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创口贴临时贴一下没问题，但是不能一直贴着。 创面去接触空气，这个是没有关系是吧？ 这个没关系，就是你只要保证它创口是干净的， 干燥， 对，干净的，就是清理完，家里可以备一些这个碘伏，就是现在比较推荐用碘伏， 尤其是那些无痛碘伏，其实在消毒上也比较好一些。 对对对，因为酒精它一个是刺激性比较大，另外一个很多人现在酒精过敏，就是你，所以你不要用酒精，用碘伏是没问题的，然后可以去给它做一个清创，然后保持创面的清洁就可以了。 哎，说到创可贴哈，现在有一些新的产品叫液体创可贴。就是在比如说我划了一道，然后我现在要洗澡怎么办呢？它会有一个就是像小刷头一样的，哎，我们给它在创面上我画上一道， 可以， 就像是敷了一层膜，这个是可以的，这样处理是吧？ 可以，没问题。对，这个没问题。 那、液体创可贴，这个如果有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看看哪种产品更适合自己一些。 对，家里还是需要备一些小的急救箱、小药箱，对，急救箱、药箱。急救箱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准备的话，还是要放在一个就是你随手能拿到、你能看到的地方， 好拿、好取的地方。 对对，我也见过有朋友家里是有急救箱，塞到柜子最底下，上面压的全是东西，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你是拿不出来的， 比较着急一些了。 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何老师啊，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聊了很多急救的常识，像大到比较严重的一些心脏骤停，我们如何进行心肺复苏这样大的话题，小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慎被烫伤了、不慎被割伤了该怎么处理呢？其实跟大家聊这些急救知识，我觉得一方面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别人，同样呢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急救知识，大家一起努力提升我们整个城市的安全系数，也是提升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幸福指数嘛。也非常感谢何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多满满的干货，谢谢您。 好，谢谢。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了解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制作思农，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在下期节目再会。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欣欣警官，在此提醒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而对于行人来说，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当快速通过，并听从文明劝导志愿者的提醒。对于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